所以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们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也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翻翻嚟啊！幾時啊 ？Johnny Four， 咪住先，好，咪住先。我哋即係翻嚟前要招呼聽眾噶嘛？ 係，就 話曬今集最後一集暫別前，即係炮引前一集。咁有問題咧，好奇怪。聶德寶問嘅， 係 佢點解大一變咗西人啊？我唔識答佢。佢喺一個節目 post 留言嘅，即係你今日整個節目圖咧，有個西人攞住部電腦咁樣捧餐入。 聶德寶 係啊， 小姐。西极都不够你西 我 想讲很久了我讲笑了聶德寶是我一个最敬重的老人不是 哇 的一个女记者女主播不是她算不得那时候舊少一点拉她来 你怎么认识她 我怎么识她呀 不要 乱讲东西 你怎么识她 喂那次我在一个展览会杭州那里就见到她她来访问我的他訪問我的 即是他那時候是採訪 他採訪我的因為他那時候是住那個 住什麼 TTC 那個我那時候是 join TTC、哦、我都講到 exhibition、嗯、TTC 有很多 exhibition 記住啊食窮這個政府啊拿盡他的資源我經常都跟他說那些什麼公屋啊中援啊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喂不是起高鐵三跑不是益了那些什麼建築是不是益了建制派記住啊老虎蟹都自己要的 喂等等喂就剛剛你即講點識聶德寶呢我們都要招呼其他聽眾的打招呼先留言那些他說有個 K-Long 啦有個 E-Ling 啦 Hello E-Ling 叫 Ho 中亮 Ho 中亮 是啦就是一個阿佳當然阿佳就說遲到了他 high 不知道是不是玩東西即高登仔 high 遲到還 high 我們即真的是這些人真的 人渣來的 high 遲到了真的好繼續啦 好 打完招呼啦 阿佳是我你認識阿佳的 我有見過在網聚 在網聚見過是不是 很漂亮的 我覺得他像什麼呢醬飽過他 我你說的我說他像 忘 了 我的醬飽過很 我覺得他像忘了愛 什麼叫 我忘了愛 阿佳下次來呢找他好了沒找我 是啊找他找印生 好又入回正題先 是回來 最後一個想講未講主題之前呢 是不是有些勵志小故事那些 又不是的即是這個令我想起生意之道其實這個節目講生意的我想多一點是關於一些跟生意、服務之餘關有沒有搭 Uber 有在香港有搭 過我就第一次搭呢是在上海OK 我覺得很好哇差點給個阿婆車不知道在哪裡揸個寶馬來接我跟著跟我傾偈好好傾、我覺得那個服務呢很好舒服啊！嗰種感覺， 即係你覺得好安全，好舒服。 咁你點 comment 香港嘅 Uber？ 幾好啊！其實即係佢好有禮貌啊，個車好乾淨啊。咁即係同的士去比較嘅話，就價錢差唔多啦，即係可能貴少少， 貴少少嘅。 係啦，咁但係就個服務好明顯係有好大嘅分別。 你坐過最堅嘅車係咩車？ 普通好普通四个轆行得喐嗰啲，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 其实我唔记得嗰个类型，系啦、 okay ， 但我唔记得个类型，但系好普通一架 Uber 嘅车咯。 我唔系宝马咯，坐架宝马，有啲有啲 friend 话坐个 Tesla。 Tesla 咯，我喺个 Facebook 度成日见到人 咪咯 碌出嚟咁系啦，嗰种冇冇咯。 这些机会不属于我的， 我只系普通嘅车咯。 啊，OK， 咁我其实点解讲佢咧？最近我睇咗两单新闻，咁咧就即系截然不同。其实好多人咧。就成日話，政治唔關我事，政治唔關我事。我唔係想喺度同大家講政治，但係當如果你想搭 Uber 嗰陣時候，而係有啲無形之手嚟令到唔可以有呢個服務，而係保障一啲服務唔得嘅人，咁其實呢啲就係政治嚟噶啦。我想講嘅就是澳門啦，澳門最近咧就打壓 Uber， 去搞啲乘客，去 告搞到乘客啦，告啲司機啊啲咁樣諸如此類，搞到一塌糊塗。我覺得咧，即係呢啲係根本一啲既得利益者、的士持有者，好多係公務員啦，或者一啲有錢人啦，咁而俾啲壓力政府，而有啲貪官亦都更加一定係從中有利益啦，而係打壓佢，因為大家根本佢利益千絲萬縷。其實呢個 case 同香港一樣啫嘛，我講嘅，因為咧你唔使講啦，我講我孭曬上身。因為咧其實呢啲建制派好簡單啫嘛，我嗱公務員啲投資做咩啊？一就買樓，一買的士炒的士牌，佢仲識啲做啲咩啫？係咪先？其實我都成日都問噶咯，上次有網友都同我講，有個網友話：我成日都批評炒樓同埋炒呢啲嘢嘅話，其實對社會係冇貢獻。你諗下啦，你 generate 到一啲乜嘢價值出嚟啊？你將啲嘢賣貴咗嘅啫喎，你唔好同我講話你呢個 process 賺到錢之後，你跟住去消費。如果咁講，賣白粉我都有貢獻啦。是吧，我这个比喻 OK 的，不是梁振英那些。 我反对你，我挑机。 请讲。你讲啊。 喂，你现在人不是炒楼叫投资保值的，现在银行没息，我不买了我怎么行，不租给人。 你如果你这样讲，你这个道理逻辑得的话，那我强奸都得啦，是不是？我为那个女性提供性服务免费添啦。 所以咪有計劃就係咁咯，譬如你反抗唔到強姦，你應該叫強姦， 享受 戴翻避孕套， 咪就咯，同埋要享受 啲，等你受苦過程短啲啊嘛。 即係我覺得，即係嗱，你嘅説法點講啫嘛？其實咧講完澳門同香港呢啲咁，即係咁 PK 嘅因為佢哋只顧自己個人利益啦，啲公務員同埋嗰啲官，加個貪字，貪官同埋咧。既得利益集團，咁我另外咧睇咗另外一個新聞就講日本，日本 Uber 都搞唔掂， 但係日本關唔關即係利益集團事先？ 冇錯啦，我就正想講呢樣嘢啦。呢、這個小日本咧啊， 小日本， 因為九段線同埋呢個釣魚尖角列島啊，同埋忘我之心不死，咁咧。就啲的士咧就非常好服務。咁話説咧，咁我對上個月啦，我都去日本，我 去 日本啦。咁我都搭咗兩轉的士。咁我發覺咧，啲雖然我大家個語言唔通，但係咧服務態度即係一至棒。第一架車唔臭嘅。O K。 咁講就香港啲臭噶啦喎。你咁講，咪咯？你一個， 你遇過幾多架係香噶？係咪先？嗱，我嗰次咧就喺機場，就我冇咁好，咁我通常我搭車去到港島站，跟住轉的士，一入去嗰陣，我淨想話得司機，你落咗標幾多錢，我照俾你，計埋行李，我走我想，但係算啦，揞住個鼻照去，好臭。即其實他就不顧客那個感受，我想說呢，其實想賴到什麼呢？其實這個政治影響民生，民生我賴回去做工作那裡，其實就是說那個的士司機他沒有想過客人的感受，絕對是一個自私的行為，因為可能車是租回來的，即刻 不斷吃， 理得你啦，是不是？因為其實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那些皮啊、那些冷氣呢吸了那些煙之後呢走不到的，即係佢唔會諗下呢啲嘢咯，咁同埋即係佢都唔諗下個客嘅感受，所以點解即係日本佢輸係因為的士做得好，而唔係真係有政府打。我都深信日本唔會咁打，因為日本係民選。你試下打下咯，同埋日本傳媒係百花齊放啊嘛，有左翼有右翼，有中間偏右嚇，有 AV 女優，乜都有，人哋百花齊放嘅，亦都唔會唔俾你拍忘年戀，亦都唔會唔俾你拍鬼片，亦都唔俾你拍呢個警察係壞人。 佢啲題材好開放添，其實 絕對係啦。所以其實日本先至，我覺得響即係。東亞人真係脫亞入歐，唔係講笑，我真係覺得佢哋真係絕對有資格做一線文明嘅代表。即係反觀我哋啦，我哋而家越嚟沉淪添啦。好似我今次巴厘島幾個朋友都同我講，佢話睇見你哋咁咧，其實好唔開心。即係睇同我講之後咧，我話俾你知，其實而家香港變到啲官啊自己買笪地話又係務農喎。條理龍母嘛，但原來咧，跟住又唔知幾千萬賣出去，跟住有一個官咧就套丁，就200万買一層咧就3层樓嘅高嘅，哇，整到靚一靚，咁唔使移民啦，香港都有呢啲嘅歐美生活啦，2000一尺，係嘛？即係以前我哋真係冇嘅，因為以前我哋有傳媒有嘅所有嘢，因為而家 我嗰日我作咗句嘢，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如果有听过，我唔系抄人嘅。上梁不正，下梁 C Y。 我 听 过一次， 系咪又听过啦？ 有， 因为梁 C Y， 因为梁 C Y 啊嘛，我谂话，咦系，我想我自己写翻咯。哦，唔紧要啦，系人哋写咗我唔知啫。我比较窒啲嘅，所以上次俾人哋话我唔睇时事，我都有啲嬲嬲地。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嗱呢个 Uber 就俾我启示咧，就系话无论如何，记住。你的客人你一定要站在他角度去做事、而日本人、從一個這麼崇尚仔細的民族呢他、我覺得很多事我每去一次去日本呢我都學到很多事包括今次我去一個商場我都說我看完人家的細節我回來之後我不是用紙筆啦我就用 Google 那個 Word 呢、 Google 得 都落係啦咁我一路寫低佢就用口講然之後 mark 低佢啲重點或者影低相佢即係令到自己可以 remind 返咦我哋要向一啲好嘅嘢學習囉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去旅行冇嘢好去嘅話呢就創業嘅話呢我覺得你去日本係唔錯嘅因為你其實會有好多嘢返嚟同埋而家啲 yen 雖然七幾但都 ok 好入正題啦 讲翻我哋今集系讲咩咧？ 今集讲咩喂？ 两个 I T 佬讲 I T 讲咩？ 两个 I T 佬， 不如讲下你自己个 I T 系做咩啦？ 系啦，咁其实我就做 即刻谂下 啲 enterprise 嘅 software 咧，啲比较大型嘅 software 咧，即系唔系啲捉屋企用嗰啲就唔系嗰种级数，即系啲 企业用咯。 企业用嘅好大座嘅，咁要搵冷气吹住佢，要用好多条。 喂，而家仲要冷气吹住咁？啊，要 一定要，因为而家个密度仲高过之前啊，因为而家啲 CPU 好密集咧，咁一动可能已经讲紧百几百 CPU 后边啲风吹住系热嘅。 喂，香港有几个 data center？ 数唔到嘅，数 唔到 啦，应该数唔到。 如果讲 tower 嚟讲啦，有个叫新 EE， 其实好多 IFN 嗰啲系啦，咁其实几个地方都好多嘅。 我有个问题成日想问嘅，你大约知唔知？ 系 一个 tower 可以 serve 到你话几个 server 啊，几个网站？ 42部咯。 有几个网站到啊？唔知道 啊，咁就唔知啦。好睇你个网站做啲咩咯。 冇错， 如果你 Google 嘅，咁应该 serve 唔到任何嘢啦。应该如果 得一 dedicate 系啦，冇错，42部应该做唔到啲乜嘢啦。 你讲 Google 唔知好坚啊？ 系噶啦，我如果冇咗佢，应该我翻唔到工，应该我做唔到嘢。其实因为生产力即刻下降会。 我都咁话。 系，即系冇咗 Google， 其实应该做唔到嘢嘅。 你谂下佢其实真系好坚，我成日都会讲啦。你任何啲 searching 咧，你喺度打咧，系即系接近系零秒 real time 出个 result 出嚟。 系啊，你一路打紧佢已经 search 出紧 search result。 你要记住，我哋隔条光纤 backbone。即過咗去最近嗰、你知唔知 Google 可能已經搬咗嚟香港？ 係咪？佢唔會話俾你知噶嘛？ 唔會，其實你唔會知道喺邊嘅，係因為佢成日跳嚟跳去嘅，其實 係 係啊。 我聽過就話澳洲一定有啦， 澳洲、 新加坡有、 啊、 另外唔知太平洋都有個，因為佢要分得好散啊， 好多嘅，可能講緊已經係講緊四五十個地方嘅， 佢全部 mirror 曬噶嘛， 係當然。 但咩叫 mirror 咧？即係話所有咧全部係手牽手拖住，咁咧其實個個 server 咧有嘅嘢一樣嘅。是吧叫他吧呢位老闆給個麥克 風 Alex 是 Alex 我們的國情專家今天很多嘉賓在這裡其實有很多卧虎藏龍有一個、這個 Jim Bear 天下的 Alex 在這裡是的總之他其實很多不同 server 其實現在不只是 Google 我想一些很小型的 applications 都可以用到這些技術其實因為門檻很低即是價錢很便宜可以做到 那 是你就有一個自己一個 rack 即係可能講緊$10-$20美金一個月，咁就可以有已經有一個好小型嘅一個 server 俾你租嘅，咁就你中意揀邊度都得噶啦。即係一開波你俾咗揀咗幾多揀咗個 location 先俾錢嘅，咁好多 location 想揀，你中意揀 AWS 啊，佢其實好多流量添， 係 Google 仲抵 ，Google 又係轉流量嘅。 即係其實已經發展到好似啲水費電費咁咯，按用量收費。 不過提一提網友啊。Google 和 AWS 呢我不是想跟他賣反廣告即不是想跟他倒台而是如果你的生意呢你要回大陸被人看到的話對不起了這兩個網站呢、Google 就 100% 不行了 可能 而這個 AWS 即 Amazon 的 server 呢都是間中上到這個新手 他們好像在大陸是有特別的 安排， 所以 我都要找回他们， 是你要找他们 解决 专门将你的东西搬入去在大陆那边用，因为其实大陆那个网络的系统跟地球的其余的部分是不是很连接的是不是很连接的。 上次在、这个巴黎的时候呢，我见到个导游的仔在玩 Pokemon，咁我跟住就喺度啲團友喺度傾啦，跟住啲團友話：，Angel 是一個是什麼嚟的？什麼遊戲啊？我話：，全世界好流行噶，我點解我未見過噶？我話：梗係啦，呢個世界得兩個國家玩唔到嘅啫，邊兩個啊？北韓同你哋咯，即刻成個人即 係謝曬啦已經。 即係你諗下，我用個北韓嚟同你比。其实呢我想讲的就是他们的网金就是这个 intranet 来的。 是他不能够跟外界直接沟通的。 是。有没有一些更坏的情况出现了，是不是比是这两年特别还衰弱？ 这两年我怀疑是特别严重。以前我譬如间不中都要去大陆做事，那就是我会有些方法令到我可以拿得回我的 Google 来做事。 是我都 是。 因为即是我 Google 真的即是那天就真的做不得多少事的。其实因为很多事你都找不到。你没可能帮人记是没错 ,check 不到 email 啦。跟住你想 search 一啲嘢，你揾一啲嘢，其實你已經冇辦法再繼續工作。 百度咪得啦， 百度係揾唔到我要揾嘅嘢。 冇錯，百度會出一扎廣告出嚟咯。 全部都係可能，唔係可能你揾到一篇文係簡體中文講緊啲技術嘅嘢，但係其實佢十個 search result 入邊嗰篇文咧，喺十個唔同嘅網站，但係入邊內容咧係一樣嘅，連錯別字都一樣。 係啊， 因為佢係抄嘅。 冇錯，冇錯，我呢個就深有同感。仲有咧，佢 search 嘅嘢咧，大陸嗰啲網站 search 嘅嘢咧，佢唔例如話你 search 個商業公司啊。他不会直接给一间公司的网站你的， 他不知道去了哪里的， 他给那些例如说、求职网站、 找工 找工网站，即是专业找那些或者一些商业网站先走，但 Google 不是的嘛，他真的给那间公司你 Office of Site 会个 priority 会高一点的 suppose， 即是一般、哦、他的操作， 因为我是 search， 因为其实也是那句咯，他是以人为本、Google 真的以人为本，因为他不是垄断的嘛，他可能第日出一個叫做 Ulu 咁樣，我嚟做取代你。但係百度唔係噶嘛，百度係攞住把老牛行住，你一定要用噶嘛。Google 入嚟得，我俾入嚟，我哋中國係一個文明開放，世貿開咗之後嚟啊。不過咁樣綁住雙手，綁埋雙腳，揞埋隻眼，打啦！一个四肢健壮的怎够你打啊？ 冇可能。 咁其实即系你胜之不武，我成日都同啲大陆人讲，你胜之不武，唔好你讲真啦，百度同 Google 嚟比，你同人玩下都冇资格。 但其实佢哋知唔知自己咁样有啲咁公平嘅动作喺度咧？其实 讲都话诶，咁佢哋会即系如果系嗰班粉青，即系有啲知嘅、嗯，有啲知嘅咧，就即系好似头先都讲啦，话大 N 你哋香港要守住嗰啲， 仲有间稻草， 即系佢哋都仲知道原来而家呢条咁嘅粉肠咧，上嗰条粉肠咧系啲毛魔嚟嘅，即系佢都识咁讲嘅人咧就知嘅、嗯，但系如果嗰班咧就会答咩咧？佢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重返亚洲、 啊、又三千字，跟住有嗰啲， 跟住又咩占中 重复啦，跟住不停重复啦， 又话咩咯占中嘅事啦，又、嗯、即系又一扎啲咁样吓，咪、okay. 九段线啲咁样吓，美国吓搞三搞四，我听完之后，即系唉算啦，你啲民族老上身，即系其实我睇件事嘅真相咯、嗯。好啦，咁啊讲完 Google 啦，不如我哋讲下，我跳一跳啲题目先。咁你继续讲下你嗰、那个，我啱先跳题目，不如你讲一讲你嗰、那个诶，咧再讲再。 嗱，其实我主要嘅工作就唔系话写 program 嘅，即系叫我写 program， 我识写咯，但系即系我写得好，我唔敢讲，亦都唔写得快啦。咁其实我平时呢，可能呢五六年嚟日常工作对住嘅嘢都唔系 programming， 唔系曲，而系 powerpoint 要做 presentations 啦，而系 word 咁啊写 report 啊，不停喺度做 report 啊，咁啊写啲建议啊，俾啲建议我哋客户啊。咁啊主要做嘅嘢咧就系同啲客去評估一啲系統點樣擴展啊，點樣去 design 個 architecture， 係啦，冇錯，即係軟件啲架構。因為其實而家啲電腦唔係單獨地一部機喺度運作噶嘛，其實係電腦博電腦，電腦博電腦，即係大家電腦同電腦傾偈噶嘛，跟住最後先同人去溝通嘅啫、啊。 我有啲嘢同你接近喎，呢、這個我其實我都係寫 PowerPoint 嘅時候都係去做一啲咁嘅 architecture 嘅嘢。 係啦，去 present 俾人睇，究竟、啊、你建議可以做到啲乜嘢啊？有啲咩好處啊？即係大概幾多錢啊？用啲咩慳到幾多錢啊？嗰啲咁嘢啦。 喺電腦或者電視機旁邊嘅小朋友聽住啦，嗱，啱啱會同你講讀邊科啊？未講之前，我就想講就話，你聽見我哋講緊好似哇，好似好威威戴頭盔咁樣。 設計個架構，但你其實開頭你要好好認識嗰、那個嗰啲底層嘅嘢，你先出去最多。嗱，雖然我冇 program， 但我真係知道個邏輯嘅啫。咁都未出過事，都未出過事。有陣時都會講 over 咗少少嘅，但係都補救到嘅， 應該控制到。 咁我估我都大約都知道你會係做啲咩啦。咁啊，不如咁啦，嗱，你係過來人啦，你做咗 IT 幾多年啦？ 十，可能十。十五六年， 我以為你舊年 graduate 啫，今晚 咁都得， 我接位自己啦喂。你有冇啲咩？你嗰陣時讀咩科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OK，係咪 S 啊？西貢？ 唔係。 OK， 唔好講啦。咁講翻第二度先啦。咁其實就係話你有冇啲咩建議？而家啲年青人咧讀書嗰啲咧，即系而家揀科啦，好似我女咁開始揀科啦。 嗯， 結果揀咗嗰兩科，都係頭都大埋。唔緊要啦，佢中意得噶啦。你有冇啲例如喺讀 computer science 嘅話，你覺得邊一個有啲咩學系？不如你講下先。我唔係 academic 嘅人嚟嘅，所以我唔知道呢啲有咩學系。 computer science 嚟講，其實。個分別咁多間，其實我諗 唔係咩？即係個科目， 科目啊，即係你想講個 course 嘅科目。 係啊，即係就話我就係想斬咗一段段出嚟，等啲細路仔可以即係嗱，我唔係從揾錢角度啊，我純粹首先你講興趣先，跟住我而家就有少少 hints 俾你，就話我哋覺得個 trend 嚟緊要點走，即係其實成個世界潮流會第日會係要啲。邊類嘢先？大約我唔係淨 dedicate 嘅邊個，但係起碼你要知道自己學嘢出嚟。當然，其實我呢個有少少叫咩啊？點講？同自己有啲違背，我又唔中意即係 lead 住你，即、就、係、是、教你點去讀邊科。但係即係我想大約話俾你知個 trend 啫。 其實而家個 trend 其實會見到嘅就係、是個 software 個使用咧，其實係入。曬屋嘅可以咁講，即係你見到其實無論係幾多，即係可能我見到個三歲小朋友開始玩緊 Pokemon Go， Pokemon Go 後面都係 Google Map 啊，都係即係一大堆後面好大堆嘅電腦系統後面支持住個 Pokemon Go 咯。咁去到六七十歲嘅都係喺度玩緊 Pokemon Go， 一樣係會佢哋會好擅長去使用嗰啲IM 即可能。WeChat 啊嗰啲去交換佢哋中意睇嘅信息啦，雖然嗰啲信息可能我唔睇嘅，咁但係佢哋好擅長去用嗰啲嘢。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個軟件係入曬屋噶啦，即係同十幾年前或者所謂嘅 dotcom 年代咧、二千年代比咧，其實嗰陣時個 dotcom 年代可能係假嘅，但我就覺得而家就係真嘅，係而家係。 同埋呢個揾到食噶嘛？ 係同埋而家真係入曬屋，有邊間屋係上到網嘅？係即係而家發達國家嚟講，我諗冇，即係我諗會一年365入面而沒有接觸到互聯網的人，我想在香港可能是10%左右，我大概估計，即可能比較老一點，或者可能家庭可能狀況沒那麼好，可能才可能會整年都會上不到網。但其實即其實歐盟都會說過，其實 Internet 或者那個歐即使用 Internet 其實是基本的人權來的嘛，是啊， Internet is human right， 其實 Google 可能都 search 了一些類似的報告，是啊，即是 Internet 是很重要，而怎可以支撐到 Internet， 其實就主要靠 software 是啊，但是接下來也都很尷尬，也都不只是 software， 接下來會講的是 hardware， 因為都講幾年就講 Internet of Things， 即係將啲物件串埋佢啦。咁但係當然而家都仲係講緊啦。咁因為都未真係揾到啲好有用嘅嘢做咗出嚟啦。 咁我覺得個協議係緊要啲嘅，即係大家願唔願意用呢、這個shape hand 嘅方法，即係交叉嘅方法。 當然呢啲其實喺而家已經係好咗好多啦。啲機制已經好過以前好多，因為而家有可能 IEEE 嗰啲機構喺度咧。管住啲電腦同電腦之間嘅溝通啊，咁所以唔會整到啲古靈精怪嘅嘢出嚟。其實你諗翻以前嗰啲嘢，可能會有啲全世界用嗰啲，大家都用緊啲唔同嘅嘢嘅，例如插蘇。發明電嘅時候，大家都係自己種自己啫嘛，所以插蘇有幾廿款嘅，而家呢個地球上。但其實整下整下，你見到而家我攞部 MacBook 喺香港用到，喺美國用到，英國用到，就算我去到啲比較貧困啲嘅國家， 兩大陣營 都一樣到。係啊，你最唔中意嘅嘢其實已經攞曬出嚟㗎啦。係啊，你最唔中意用呢個牌子㗎嘛？但係 唔係，我唔中意個教主啫。我對佢啲產品我都有啲敬意嘅。 係，因為 無論設計同埋喺個用戶界面嚟講咧，同個手感度咧，我話俾你知，我係非常欣賞嘅。即係佢都好多嘢媽媽聲嘅，但係咧就即係。還反 啊！呢、這個易用，呢、這個易用好多。 嗰個教主係4% 嘅人渣嘛，唔止添，係啦，唔好講呢個啦。我今日唔講佢，好。 係咯。其實即係咁講，我哋有少少結論啊，唔好咁快啦，唔係結論啦，即係有少少嘅我哋今呢個 topic 呢個環節啦，我覺得即係軟件就係王道咯。 係，暫時我諗2016都仲係咯，係咯。之後其實有啲 hardware 開始又變緊啦，因為比較 但嗱 hardware 個問題，因為 hardware 個門檻比較高， 係 你唔通你空間廠去做啊？ 但空間廠個 profit margin 又好低喎， 冇錯， 係即係你做 hardware 個 profit margin 又好低 ，software 就好似。印人紙 嗱，咁我你講開 hardware 同 software 咧 ，hardware 啦，咁我今日咧就行電腦場，咁咧就行一個灣仔某場啦，咁啊二樓，哇一去到響一樓一上嗰時，哇乜烏燈黑火嘅， 我好耐冇去咗，而家 完 執曬， 我嗰陣時係三點晏晝，啊都叫做應該以前都叫即係叫啊咩啊好多有啲人行下啦，而家係水靜鵝飛，好多吉鋪。咁上到有一個我朋友咧就未死嘅，咁啊咁同佢傾偈啦，咁佢話：唉，好慘！一見到佢樣有個愁字噶啦， 係得阿舅作住， 愁住啊！ 但佢賣啲咩噶？其實 佢賣一啲我哋叫收銀系統嘅一啲 printer 啊，啲收銀系統嘢。咁佢本來做收銀系統嘅 POS 啦，跟住冇咗啦。咁跟住咧就而家淨係賣啲 printer。其實 即係好細嗰啲 form printer， 係啦 ，form printer， 即係嗰啲你如果去食飯啊，我驚今集啲觀眾咧，我哋兩個唔知都唔明添啊。 阿熱頭 先你講乜 iTriple E 啊啲咁樣，啲人聽唔明啊 ？Ming 冇理由 iTriple E 喺報紙成日話登記咗多選民噶嘛？ 嗰間我記得嗰間叫 Apple A 啊。喂，不如講翻先。咁佢賣嗰啲咁嘢咧，其實講真冇咩競爭，即係冇咩門檻嘅。相對嚟講係賣啫嘛，不過就可能賺啲 maintenance 啊啲咁樣，係好微利潤， 好微利。 好似我今日都問住一個 dealer 攞問咗個distributor 攞個價錢啊，啲 hardware 嘅，佢話啊26,000 list price 誒俾你24,000啦。我心諗哇兩差嘢咁鬼大個價錢，即係我揞咗先，即係都 OK 嘅，我揞到先都得，但係原來咁低 margin 嘅，即係幾個 percent 嘅啫。但是即係我唔知你嗰行啦 ，software 係咪好揾啲先啊，老細 ？software 個 profit margin 一定係， 聽住啦，同學仔， 一定係高好多嘅，因為你開發一套軟件，然後你再賣第一套、第二套，你賣第100,000套之後嘅嗰、那個每賣一套嘅 cost 其實好低嘅，就可以講緊而家，即係而家講緊買多一套其實基本上冇 cost， 咁你諗下個 profit margin 幾高？ 即係等於我哋講嘅我頭先同你咪前講啦 ，crypt art 呢樣嘢。即係以前嘅話，你啊畫啲好靚嘅嘢出嚟，然之後或者影啲好靚嘅相，就賣落隻碟度，然之後你一動，我仲記得嗰陣時 Corojo 你未出世， 幾百隻嘅，幾千個圖嗰啲咁啊，動物就呢隻碟，建築物就呢隻碟嗰啲啊， 我仲好有心機將啲碟咧抄咗落個 server 度。 我咪唔使撈只碟出嚟啊！ 又唔使撈碟出嚟，只碟擺埋耳邊噶啦。咁即係做到好好啊！咁但係喂，而家唔使添啦，擺喺上網賣，價錢平咗，但係個 flow 大咗。 系而家 stock photo 可能讲紧啲几蚊十蚊美金啊， 十蚊， 跟住可能一个月可以唔知俾你 download 几多张咁样噶嘛，有啲咁嘅需，有啲咁嘅 十蚊贵噶啦，即系你简讲十蚊嗰啲 系月费 ，professional 系月费，跟住佢话唔知一个月又可以 download 几多张，咁我唔系真系要用，所以我就望下算啦咁。 系咁变咗，我觉得即系有个门槛咧低咗啦，咁而家每个人都可以卖到，我哋嗰个年代就可能 download.com。 啊，系啦，嗰啲 我谂而家都 而家仲冇嘅，其实 有， 仲有嘅， 仲有，但系 其实我都唔怀疑有啲咁嘅嘢嘅， 好低沉啦已经。download.com 系咩咧？咁话俾网友知啦，其实一个网站啦，咁啊里面有好多啲game 啊，實用嘅 tools 啊，通常都係啲小型嘅嘢嘅， 小型嘅免費軟件 係啦 ，MP4 嗰陣時我最興嗰度揾 MP3 player 啊，就係嗰度揾噶啦。咁可能好多時係免費嘅，咁跟住又要收翻錢啊啲咁樣咧，嗰度幾嘅，但係唔知點解佢跟唔到個時代啊，而家淨都冇乜人睇，因為可能嘢本身例如 Windows 啊，佢哋本身有個 market。我都唔需要揾你啦。Android 仲加埋呢啲興起嘅話，電腦嗰個使用更加佢 落曬喺個 App Store 度。 冇錯，咁所以都幾唏噓嘅。有時見到呢啲咁嘅公司，我都覺得係咪先？嗱，咁我喺度講開咧，即係如果唔亂講嗱，或者你都唔信我哋呢兩條 IT 佬講嘅話咧，不如阿邦啊嘛，我記得㗎。哎呀，你真係阿邦啊，邦文幫到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嚟嘅阿邦啊， 系嘛？哇， 使唔使攞部镜头先行出 嚟？而家 冇出， 喂，阿邦帮手出张图系嗰个富豪榜。 喂， 係啦，啊，唔該幫幫手，係呢位，我哋揾翻個老 leaflet 出嚟幫手先。係啦，咁呢張圖咧，其實咧。一攞出嚟之後咧，咁我大家就可以咧，咁我呢嗱喺呢度講緊時咧，咁我都俾翻阿邊個睇啦？因為你唔知我講緊乜啊，好慘。雖然你頭先睇咗， 唔記得 人我出咗未？出咗話俾我知。咁咧呢張圖咧，其實有個啟發性嘅，就係話咧，呢、這個唔知美 國呢、這個係2015年嘅 全國定唔知全美嘅十大富豪。咁啊，唔讀曬所有啦，因為好多啲名字我都唔識讀嘅。其實不過好得意，我發覺有一個家族咧，經常都要出現嘅，第五同第六位嗰、那個，呢兩個係啦，係得未？啊， 你邊個？Google Drive， 梗係啦，我而家都睇緊。好，喺 Google Drive 度嘅，揾揾有冇？好，咁啊，唔講呢個住啦，我哋講緊第二樣嘢先啦。好嘛，咁就嗱，未講呢個之前咧，未睇呢個之前啦，嗱，咁嗰啲係大佬啦，咁、有一個叫 Snapchat 嘅、，Snapchat， 咁我點解我揾到呢個軟件其實我冇用嘅，因為呢個軟件我覺得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冇用過啦，你好似用過係咪？ 我好耐，佢初出嗰陣時候我用過一陣，跟住就殘咗，用幾日啫，又冇同我 幾年前啊。 唔記得啦， 即係都係啲年有年份嘅， 有啲年份嘅。 咁嗱，唔好理咁多先。 而家我都唔知個功能邊。 最緊要唔係呢樣嘢，我唔係話佢個軟件好唔好啊。而呢個咁嘅軟件嘅始創人咧，係入咗呢個榜嘅。佢雖然咧就唔係話好高位，就唔知道 三位數嘅，即係嚟話百幾嘅幾百嘅、哦。不過唔緊要，最緊要係個 number。 係個 number 係幾多咧？其實 個 number 幾百唔緊要啊，我覺得最緊要係咧。佢個財富啊， 係個銀碼係幾多？應該我問係啦。 好似唔知一點幾個 billion， 一點幾 billion 即係十幾億美元 美金，即係接近百幾億港紙。即係我係真係好鬼中意即係美國。點解啲人話我美帝亡我之心咁中意美帝咧？就是、因為美國一個充滿咗希望嘅地方。呢、這個軟件或者你未用過，或者大家上網者話 snap 即係 snapshot 個 snap s n a p 啦，跟住 check。CHA， 我不知道會玩什麼的、這個、但我看下去呢就像什麼呢，拍了一張照片然後放一個星星在那裡，然後打他 I love you 這些東西，你立刻 check 一下、類似的東西 我看 YouTube， 我看回他，即 我完全不認識的，就算是即也沒有理由成百億， 好像很受年輕人歡迎， 可能是啦，可能 我真的不是那個 age， 不要緊，我真的 不要玩 了。我想說是什麼呢，就是說哇，原來找到沒 有， 即原來一個這樣的軟件都可以上到去，其實幻想是不會有 cost 的， 是 再加上如果你有個 skill 的話執行它就變成為一個是真的一個賺錢的的現在出了了，咁呢咁當然啦，大家睇到啦，呢幾條友呢話唔係幾條友㗎啦，不如你讀一讀你認識邊個啊？一至十， 我認識一號啦， 一號啦，一號頭一號， 頭一號 啦，講啦，阿標記有幾多億啊？ 七百六十億 美金，咁你自己乘一乘啦，我唔講啦。嗱，第二個唔好講啦，呢啲炒樓我最憎嘅。 巴菲特 投資啊，投 係第三個 Larry Ellison 啦，咁啊475億美元啦。 佢主要做咩嘅？ 做 database 起家嘅，不過而家就做啲大型嘅 software， 大型 software hardware 都有嘅，因為佢買咗新 microsystems 啊，咁所以咪有 hardware 出現咯。 佢以前係做純做 database， 跟住靠即係可能其實因為個 database 嗰個用得幾好啦，即係做得幾好嘅。 喂，佢而家喺個市場佔有率做得好唔好啊？ 好。 好好多仲好好， 即系暫時都仲係啦，遲啲就唔知 道。你知你知唔知道？但係又唔緊有啲公開。 我唔知道，我唔知幾多 percent 嚟。percent 唔知啊？ 唔知啊，唔知。 因為我聽，因為我真係用唔到呢啲級數啊，咩 Oracle 大佬，我就係見佢咩咧？我唯一見到佢 logo 咧，唔係見佢公司嘅 product， 係見到美國帆船杯咧。 哦，係佢最中意嘅。 係，我都好中意，我都中意架船，架船幾億嘅，知唔知啊？ 好貴嘅。 嗰架係啲集高科技，我懷疑咧嗰啲而家啲帆，你知唔知嗰啲帆啊？而家講少少冷知識啊。以前的帆就嗰啲帆布嚟噶嘛，真係帆嚟噶嘛。而家我諗懷疑呢條友咧，係咪呢條友嘅將呢個引入咩咧？已經成為一啲好似類似一啲硬嘅一啲點咧？似咩咧？哎死啦！似啲咩？啲膠嘅，似膠嘅，即係似咪一啲人啲簾篷咧？ 嗰只有只 纤维， 嗰只有唔系玻璃纤维，玻璃纤维会烂。佢中间咧有个通通嗰啲，有通窿嗰啲，嗰啲好轻嗰啲咁嘅胶啦，总之板胶板嚟嘅，佢系胶板，总之系胶板嚟嘅。而家嗰个胶板嚟，系更 efficient， 系更 efficient。所以我怀疑系呢条友，一条友我谂都系癫癫地。 我不知道你讲，我不知道你讲， 揾过佢咩？你 我小职员嚟啊，当时我亦都离开咗间公司。 四我唔知系边个啦，四 唔识， 四唔好理啦。咁 五六都 五六唔识，五六系原来同一个家族嘅，我揾咗 chemical 嗰个家，唔知搞啲咩嘅。好，第七啦， 第七403亿美元 系啦，边个啊 ？Mark Zuckerberg 啦 ，Facebook 老板。咁嗱，呢个又系即系唔系因为我爸爸是李刚系嘛？大陸的富豪又不同嘅，馬雲，你話你背後冇即係政府撐腰嘅話，我就切個頭當凳坐，係咪先？即係你唔攣住人哋唔俾入，你點會發到啊？ 嗯， 係咪？人哋唔係噶嘛，人哋純粹係開放、開放、開放。你而家搞一個叫Facebook 都得噶。 系，不过当然佢应该劲好多啦，系咪先？ 啊，呢个我一阵间都要讲另外一个生意现象，有少少踩界嘅呢个，系咁样先讲。好，跟住嗰个啦， 跟住啊，如果个我识嘅就八号啦，我都听过个名嘅 Michael Bloomberg 啦，咁 系啦 ，Bloomberg 咧讲下先 ，Bloomberg 创办彭博公司。 其实佢除咗系报纸。啊，唔係彭博 Terminal 白色兩個 mon 嗰個， 係咯， 喺街度好容易影到。 總之佢係一啲例如話啲股票啊， 係財經界嗰啲， 財經界一啲 應該好廣泛使用嘅， 使用佢嗰個無論 news 啊或者個 index 啊， 同埋佢系統咯，係啊， 哦，都有個系統嘅， 有嘅有嘅有嘅有。 嗱，即係其實都 IT 佬，即係media 啦，起碼係 冇錯 ，media 加 IT 啦， 因為 IT 都係啲輔助性質啦，喺 Bloomberg 嘅世界入邊。 咁最後一個啦，就係 十號啦，係啦，九號嗰個就。冇食啦，十號 Larry Page 啦，咁 Google 嘅創辦人啦，333亿， 我覺得呢啲係叻人嚟嘅，佢係真係帶動到個世界，好似話齋，無論軟件，又或者嚟緊佢有一個好似一個子彈咁嘅嘢，由呢、這個San Fran去 LA 啊，而家 San Fran LA 我揸車就試過七定啲八個鐘，咁你淨搭飛機嘅話可能一個鐘，咁但係佢嗰嚿嘢唔知係好快嘅，即係用嗰個 tube 啊。用一個 trip 去行下去佢，咁、我覺得真係呢啲人係係 佢好多科學實驗嘅 SpaceX 啊， 佢揾咗錢之後，佢攞啲錢嚟做好多古靈精怪嘅科學實驗。喺 YouTube 上面有 Google channel 嘅，都睇到呢啲佢嘅奇怪實驗。 好似佢嗰架 Google 嗰架自動行嗰架車咧， 係喺公司入邊成日真係自己行。 又或者佢而家穿州過省添啦，做緊 test 啦。咁其實呢個其實係帶嚟人類另一個嗱，你可以話革命啊，你都可以話一個有些人会摸份工，但其实我自己咁谂啦，如果例如话交通意外，即系啲人成日话惊交通意外，我就会睇好嘅，就系话因为其实人嗰个惰性或者人嗰、那个个劣根咧，会系导致交通意外多过机械， 系 例如饮酒，又或者例如眼瞓， 瞌眼瞓咯。 是吧 是 机器相对来讲是难一点的 嘛。是应该可以好可靠一点其实。 是的即是其实各出的机会正如好像如果你怕的话那得了那你不要搭飞机了。其实飞机全部都是电子导航。 飞机安全过揸车的应该根据统计学。 是 的。 所以呢其实盲降是没所谓的。什么叫盲降呢即是我试过在南京是我以为还在云层上原来已经砰砰砰砰为什么云层有东西落有 即是你在个窗外面见不到。 见不到景我以为是还在云层。因为太污糟了空气。那我以为是什么呢、那秒钟我真的确定了原来所有不是我不在这里大佬你怕啊大佬。如果我在这里你要这样贴张东西。那即证明架飞机是 Autopilot, 即是说根本不需要人。咁其實呢啲一進步嚟㗎嘛，咁個飛機師係做咩？係一個純粹一個即係有咩 accidental 啊，佢就可以揸翻，即係好似嚟緊套戲啦，講嗰、那個喺紐約架飛機冇咗動力，降落喺嗰個河度嘛。 哦，幾年前嘅單意外咯， 直情係冇人受傷嘛，即 係 一個英雄嚟嘅。咁講呢個故事，咁其實就係飛機師又要做類似呢啲咁嘅後備方案嘅嘢嚟嘅，就唔係話即係。 即人類，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我會怎樣說服客戶呢，說喂，魚用了我的東西，就有些人沒有做咯。我說其實這些人應該升一格去做一些更高增值的東 西。我同意， 即有少少怎樣說呢，你又話誒咁唔好發展，即係有陣時我哋話啊鄉郊土地，我頭先講話唔好發展咁，但係即係呢個唔可以類比嘅，因為呢個進步咗之後，而係可以令你可以做另外啲生產力出嚟，例如話你話做環保啊，你個人唔做啲咪做環保咯，或者係做一啲有益啦，其實你都要政府都要指翻去一啲。即係有貢獻嘅一啲行業度。好，唔該曬 Lance。 誒，咪住有補充，我有聽眾叫做咧星 Leo 咧，佢話四號咧就係 Amazon 嘅掌台人，九號仔咧 ，sorry 啊， 大鑊啦， 大鑊。仲有一個九號仔就係 Walmart 嘅， 係 Walmart 唔算嚇 ，Walmart 唔算嗱 ，Walmart 咧仲有話 Walmart 呢個家族咧第後邊嗰版咧有幾個都係佢哋嘅。即係可想而知，原來 Walmart 咧喺美國係幾好， 係好龐大， 好龐大。我唔中意去嘅，真係。嗱，其實美國有幾間啦 ，Target、Walmart、Macy 又嗰啲又唔同嘅，即係要比嘅話，應該比 Walmart、Target、Costco 都唔算，未必佢咁大添。但係即係 ，Well 有邊個啊？佢係呢個 四係咩啊？ 四一個咧就係 Jeff Bezos， 係邊個？ 邊個？嗰、 那 個就係佢話 Amazon， 死啊！即係佢就 IT 啦，係絕對 IT 啦。佢 但佢曾經係做賣書起家噶嘛， 係 係啊。但係而家個收入好似係大部分都係做雲端運算嘅服務，即係佢唔係賣書咯，變咗係佢變咗佢原本砌嗰啲套系統出嚟，係幫助佢賣書、賣 CD、賣 DVD， 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又攞咗自己嗰套嘢出嚟，又喺後邊又賣緊俾人，而家。六成的收入都是來自賣服務、哦、賣電腦服務，而不是賣那些實物的東西。 我其實我今天我看了我記得的，大家又不記得了，因為我沒有記錄六張圖、我都是他客仔來的，我用 AWS、AWS 就是他 了、哦、隱藏地都是用的，其實你的可能啲手機 App 後面支援的手機 App 去運作的，可能很多都是 Amazon 的系統來的。 明白。那啊在這裡這樣說了，另外呢就說我們這麼多，我想跳一跳，我本來的問題不是這樣，我想跳一跳來說一下。剛才我講了 Google 啦、你會不會想起另一個既生瑜何生亮呢？ Google 啊，如果在之前，即是 Google 我都用了十幾年了， 之前 但如果未有 Google 之前，咁我谂个个都应该用紧 Yahoo 嘅，当 你都几好气嘅，即系睇住我呢度嘅 白痴， 呢个后生仔掂啊，喂，真系可造之才，喂，冇错啊，系啊，即系我其实想讲佢，你会点睇佢嘅，即系点会 咁样搞成咁咧？咁都其实几可惜嘅，因为即系你见到。可能在香港可能冇明顯嘅，因為我相信在香港大部分都仲有用緊香港 Yahoo 嘅， 係啦。日本仲要係掂添，而家 日本 Yahoo 係另一個世界嚟嘅，係亦都美國嘅 Yahoo 都唔係直接持有日本 Yahoo 啊嘛。嗰、那個 佢總之 日本怨婦噶嘛， 係啦 ，SoftBank 嘅應該。跟住美國嘅 Yahoo 好似持有日本嘅 Yahoo， 唔知三成幾度嘅，佢唔係 100% own 咁。所以而家 Yahoo 將佢自己啲嘢賣走曬之後，變咗得翻兩樣嘢喺個袋入邊、阿里巴巴同埋日本 Yahoo 咯。係、而家跟住就冇曬啦，其他嗰啲嘢就賣走曬啦。咁其實都幾可惜嘅，因為而家即係佢嗰個 search 之前，即係可能講咗十幾年前，二零零幾年嘅時候，咁其實都冇得揀嘅時候，都係用 Yahoo search。但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我都有用嘅，我坦白講，只要 search 一啲香港特定嘅嘢咧，其實 Google 係做得冇咁好嘅，即係揾一啲中文香港嘅內容，其實你喺 Google 係會揾咗一啲簡體字中文大陸 啊，係啊，咁佢 係啦，佢 你通知我，佢又 係一國兩制嘅一國原則，所以佢揾咗啲簡體中文，我睇得慢噶嘛嗰啲。 我嗰次咧，我 skip 我揾嘢咧，我唔知揾個咩麥咧，我同阿劉世良喺度揾，跟住咧出咗個簡體字，跟住咧俾條友插到我雲，妖你條友仔，哦，哇，唔係我控制嘅大佬，我已經 set 咗個 Google。 Google 是、 香港 的， 是 他都還要 scan 給一堆大陸東西，我都沒辦法 的。所以我通常用的 search engine 我都會因應我用要找些什麼目標而去用哪個 search engine 的，所以在香港可能就沒那麼說。 我不懂分它繁體字簡體字的， 咁其實我覺得咁樣、你如果一間咁大嘅公司呢，如果你話唔識分我就唔接受啦、你冇理由，你冇一個中國，即係你咁多員工總有人會提下㗎，喂老闆，香港同台灣係用 這個是已經去到另一個題目了，因為譬如在網上用中文和英文，即係中文繁體，即係正體中文和簡體中文，其實都好多嘢可以討論嘅，其實可以講好耐，因為我哋都即係之前整嗰啲網站都有啲問題啦，無啦啦攝嗰啲簡體字落去啊， 係 到而家都仲有其實。 嗰、那個咩 PayPal？ 係喺個 shopping cart 入邊，佢又唔係全簡體字，佢含嗰啲一個個字有啲錯咁，你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單獨喺呢度嘅，其實喺其他嘅國際上嘅軟件一配中文版咧，就唔知點解硬係甩皮甩骨嘅。 我響聽另一個網台節目啦嚇，唔係網台，唔係另外一個節目，唔係網台節目，另一個網台嘅，唔係另一個網台，係我哋個台嘅節目，就話阿細良講話歐洲定芬蘭咧，即係北歐有國家咧，有個新移民去到讀書，就話個仔要學中文，結果咧就揾條大陸佬教佢，嗰條友咧就話我唔中意，我要學正體，結果人哋咧就真係。 安排一個正體的中文的老師 給他教。其實這些我覺得、即你、其實怎麼說呢，即他們很多時候真的不懂分就會 default 了，你說一間學校不懂分我都還覺得，但你剛才我說 PayPal、 啊、 大佬 PayPal 很多地方 你一個 transaction 是不是值多少錢、啊、你請個人回來做研究，即我這個這個真的，即我雖然我經常都即說他們有幾即 Google 有幾好，但有時候這些位置都要插一下，我經常插這個百度不是這個淘寶那些、那個、UI 呢做得很差，還有整個界面呢即是 UI 呢是不英俊的嘛， 啲字通常一般都密質質嘅， 密質密係好緊要嘅。 不過可能係簡體中文嘅網站十個有九點九個咧，啲字都係密質質嘅。 我就可以話俾你知，如果你揾個日本大師執下佢哋啲 layout 嘅話咧，成件事係唔同咗嘅。我絕對相信。當然啦，你要取捨啦，你唔好打啲勸世文落嗰、那個。網頁到你應該要做一些 summarize 咗佢。喂大佬你介紹嘅老鼠又唔使講到咩上山下鄉嗰啲，唔使係嘛，夠啦老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同佢哋嗰個美觀美感問題啫，同埋你注唔注重呢啲咁嘅細節。嗱咁我講返 Yahoo 啦，咁收尾幾多億買咗啊？ 48亿， 佢最高好似去過幾百億有人收購佢嘅。 我唔知返返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佢有機會買 Google 添。 系， 好彩佢冇买， 好平添， 好彩佢冇买到， 好彩冇买，系啦，买咗嘅话咧就即系跟个阿妈死咯， 唔知道会变咗啲乜嘢咯，系，跟住其实十年八年前嘅都有啲传言嘅话 ，Google 同 Yahoo 同一时间谂到同一样嘢咧 ，Google 系会比 Yahoo 做快超过大半年做一个产品出嚟，或者提供服务，系有啲咁嘅江湖传闻嘅，即系我即系做嘢嗰阵时候都听过啲咁嘅古仔嘅，即系话即系个 Google 嗰个效率系高过个 Yahoo 多，即系做科研或者做啲。不等使的東西啦，即 Google 其實有很多失敗的實驗品的嘛，即其實很多科技公司都是這樣的，就算 Sony 都是的，做100件實驗其實只有一件賣得的，那99件那一件賺到錢其實就蓋了99件的 costing， 賣血養孤兒， 然後令到你可以賺大錢的嘛，我想 Google 也是同樣的。 Google 我都講了很多次啦，在那裡講他有個叫、GV 嘛， Google,、 Google Ventures 嘛，他根本就是做一些即是投資在一些年輕人，或者你給他 proposal 他他就投資落你度，可能唔得噶，但係有幾個已經成功，我冇研究深究落去，即係有邊次係真係好勁掂咗嘅，咁但唔緊要啦，即係以一間咁成功嘅公司，同埋我覺得佢遲早有一日會係 number one， 因為 Google 已經係全世界最大嘅廣告公司。 系， 佢根本一间广告公司， 佢根本只是一间广告公司，其实 系啊， 佢除了卖广告，佢想找其他收入嘅，但系好似暂时未做到咯。喺总之数簿上见到啦，总之 我就俾个数你听下啦。Gmail 我用紧啦，咁我爆咗噶啦，已经个包埋个， 俾钱啦， 俾钱噶啦，咁我就好抵，我觉得1.98美金， 美金 199一个月，系啦，咁即系廿几蚊一，系咪廿几蚊？十几蚊。十六蚊一个月就100几咯， 一百几， 係吧夠啦， 夠夠夠夠咪再俾咯， 係啊，唔夠再俾咯。咁即係你佢其實收未賺錢嘅呢、這個，我估佢未賺錢嘅，同埋佢都有啲嘢問題解決啦，好似又翻大陸啊啲咁樣。